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哋人民主场啦，咁啊又是星期五吓，咁啊再同大家见面。 系啦，咁我冯德森啦，咁啊钱钱喺度啦，今日9月24号，咁又系人民主场啦，又系即系喺一个而家个社会咁社会风气咁压迫嘅情况下，我哋都尝试下继续发声啦，都系每个星期。即係都講下咁樣啦，咁我諗其中一個，尤其是因為人民主場啊嘛，咁都關人民力量事嘅。咁其中一個大家會關心嘅一定係快必啦。 係啦，咁啊，琴日西九龍啦，係啦，咁啊，即係都好多人去同阿快必打招呼啦嚇。 係啊，35+嗰47指案咁，尋日就提堂嘅。咁啊，程序就係、是交付高院嘅程序嚟嘅，即係交付高等法院嘅審理。 但係 其實搞咗好耐啦，之前都 嘅成個庭咧就講英文嘅，咁我都唔係好識聽啦。但係我成日聽到喺度話。not ready 嘅喎， 好似就係辯方都有向這個控方抗議嘅，即係代表35+官司嘅律師都有向控方抗議，就係、是、咁、其實佢嗰沓，如果大家有睇到嗰沓控告佢哋嘅資料啦，或者證據或者嗰啲文件啦，其實係都具體我哋唔知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之前睇啲報道咧，都要用手推車啊，或者拉車仔拉係。四棟咁厚嘅文件嘅，咁、其實因為有啲律師或者有啲可能係代表係需要有中英文翻譯咁樣，咁所以佢一路根本就翻譯唔切，咁所以咧又要係啦，即係控方咧就仲未準備好，咁、所以咧嗰、那個呢、這個就咁呢個交付高等法院嘅程序咧都要再押後到11月29號。 哦，係啦，咁啊跟住咧就下晝咧都仲要做啲咩咧？就係、是我淨係知道咧，就係話有三個係咪應該係做保釋？因為咧就前嘅就係呢個劉偉聰同埋阿黃碧雲咧，好似係用英文嘅。咁當然我又係唔識聽啦，係咪？ 咁佢哋應該係繼續都係用翻原有條件保釋嘅。咁同埋何桂南咯。 嚇，何桂南咧就闖犯難啦。咁啊，仲有阿快必係啦。當時即係下晝開庭嗰陣時，就係呢四個啦，兩個人犯人難，兩個人保釋咗嘅咁。咁就何桂南嗰個保釋咧，就係用中文去即係講嘅，咁就我就聽到啦，但係唔得咯，係咯，咁啊又係話即係點啊？因為嗰、那個即係唔知係條咩條例啦嚇，咁、其中一項就係話要唔可以報道啊嘛， 我披露嗰個報道權啊嘛， 係啦， 通常係要申請做唔做呢件事嘅，咁連嗰個都拒絕咗嘅， 係啦，就係話即係唔即係呢件案要審啊，咁又唔要有即係、個官嘅理由咧，就唔想人談論，咁但係當然佢嘅就係報即係拒絕咗阿何桂南啦，咁阿何桂南就話你就算唔即係唔批准呢條，咁而家啲人都係談論嘅，咁就係喎。 咁絕對係，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好即係幾大型嘅政治案啦，喺香港嚟講，仲要係即係全部都叫做係有頭有面嘅人，所以其實大家好難係唔去討論嘅。 係啦，咁啊喺庭上邊啊， 咁佢有冇講點解唔俾佢保釋咧？啊，點解又要拒絕 咧？其實咧講真咧，我雖然喺庭上邊聽完之後咧，咁我都係唔記得咗嘅。但係好重要嘅一點咧，就係咧喺庭上邊咧，代表何桂南嗰、那個大狀咧講完曬之後咧，大家係拍手掌嘅，我哋成庭啲人。咁其實講嘅 point 其實都係啦，即係唔可以，即係唔會因為要保釋就會係去將自己應有嘅嗰啲言論自由啊，即係社會應該有嘅言論自由呢啲嘢去扼殺咯，係咯。 哦，咁所以就覺得佢有機會會再用可能社交媒體啊，或者同啲。傳媒去受訪的時候就有機會再發表一些言論呢又會違反國安法了。 是啊是啊，認為他是不會即是不犯啊這樣啊。 是啊，但是這個我當何桂南是因為這個原因其實合不合理我們自己就 都知道的，因為一些基本權利呢、基本人權是應該要有的，即其中一個周恆同石都說即是不會無端端放棄了自己的言論自由去換取自己人身自由嘛、這些自由是大家都有的嘛，難道我不讓你去廁所先俾你保釋嘅話，你就話好啦，咁以後我入住條片咁樣，因為呢啲係基本人權嚟。係 咯，咁何況何桂南根本都係記者啦嚇，佢本來係立場新聞記者啊嘛，我好似係記得係啦，啲人成日話佢係咩 立場姐姐啊， 係啦嚇。咁一個新聞記者嘅天職就係要報導事實啊嘛， 同埋呢個人權嚟啊， 因為很簡單。咁但係譬如之前阿何桂南係保釋被拒絕啦，咁但係之前阿譚海邦即係新民主同盟，就係應該係新界西之前嘅一個區議員啦。係 啊。 咁佢都講到明話，佢之後諗住專注翻家庭啦，同埋佢自己即係佢應該都係中意熱愛大自然。佢話專注翻家庭同埋保護環境呢啲嘢，咁但係一樣都係唔俾佢保釋。 係 個原因就係話咧，喺嗰啲社交媒體度，即係應該都係 Facebook 啊嗰啲，就話佢咧睇得出佢個立場咧，即係反對政府嘅立場係非常之堅定，覺得咧佢出到去咧就會係繼續違反呢個國安法有機會，咁所以咧就唔俾佢保釋嘅。 咁呢啲。官啊，不嬲都系咁噶啦。嗱，佢俾你保釋咧，又一定揾到個理由嘅嚇，即係幾牽強嘅理由，佢都會俾你嘅。佢唔俾你保釋咧，有幾牽強嘅理由咧，佢都一樣係可以講到出嚟嘅。咁所以佢話佢即係就算應承，即係譚海邦咁應承咗呢啲咁嘅條件，其實同之前有人係可以批准咗保釋咧嘅條件都係一樣嘅啫。不過佢就係話我唔信你啊。 啱啊，其实系都系呢样嘢啫，吓、即系我信佢唔信你，点解啊？我睇得出咯，点解啊？吓 咁就完全喺佢度咯，即系， 真系睇得出咯。 咁啊，系直头系喺佢度嘅主导权喺佢度啊嘛。 咁所以成个即系关于35+即系47人嘅情况咧，都系要去到11月29日就再提堂。咁但系有样嘢都几得意嘅，因为嗰个庭咧。即係之前就係會要分批入去嗰個犯人欄，分批去聽噶嘛。咁而家咧就我唔知係咪特登都係噶啦，為咗你 直頭係特登 為 咗 你裝 修 過 噶啦。 嗰個犯人欄係加大碼嘅， 係啊， 咁又可以33個，即係而家還押嘅33個就可以一次過咧就喺曬嗰度啦。 咁其實咧講真啦，見到一個咁樣樣去重新裝修過嘅呢個法庭咧，其實就係顯示到乜嘢咧？香港的即系呢个所谓的主权移交之后，咩有了国安法之后，香港的环境是几咁呢个差劣咯？喂，从来原来个法庭啊，多即系呢个法庭亦都是一个新起咗冇耐嘅啫嘛。嗰阵时佢个设计上就是预咗，喂唔系咁多犯人在同一个案件噶嘛。而家就是啦。哇，47人接近50人嘅喺一个庭度喎， 系因为你串谋啊嘛，所以就全部都关事啊。 呢 个 世界 互相串谋紧， 全世界我谂只系得，系咪真系净系我哋呢一单 case 可以同一案有咁多犯人啊？被告应该话唔系犯人，咁多被告， 我谂都未一定嘅，要睇翻之前嗰啲。我谂其实好多政治案件都有机会系咁嘅，咁但系除咗 但 系 我谂系。政治案件 都應該會有嘅，政治或者戰爭入邊嗰啲犯就真係會咁多一齊審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其實如果去到咁嘅情況，香港都幾悲哀嘅。 咁因你話戰爭犯啊嘛，咁打仗噶嘛，香港都有打仗咩、 或者政治犯都、政治案我都要翻去睇下有冇。 我懷疑啊，真係冇乜呢個咩啦，冇乜 都會嘅，都會嘅，因為即係、我唔係講香港啊，因為好多極權嗰啲為咗方便都係集體審判嘅就。我絕對不是玩香港，絕對不是，是但係好多極權嗰啲都係應該就會集體審判，因為方便嘛，快嘛，一炮過咁樣，想煮邊個煮邊個。咁所以其實我本身覺得，如果咁多人集體審判咧，其實都係奇怪嘅。 嗯， 係啦，即係點會咁？即係你可以逐個咁，即係你諗下，如果你認真去審啦，嗰份文件都講緊係即係4個大嘅紙箱，咁其實。同埋佢哋而家喺度還押緊嘅，即係如果你用個好實際嘅情況去諗咧，其實呢單案審到幾時啊？淨係睇曬嗰堆啊文件，即係本本厚過聖經嘅。你即係我唔知道有冇教徒係真係可以成本聖經睇過曬，我唔知道，因為我唔係教徒。咁但係我諗睇曬成本聖經或者佛抄一次咧，都唔知係幾艱辛嘅事。咁如果15頁紙咧，當然可能冇聖經密麻麻啦，唔知係咪15頁添，係4個紙皮箱，懷疑唔係。即係都聽人翻嚟話15頁，可能都唔止添嘅。即係如果你要真係咬文嚼字，你逐頁睇咧，真係天荒地老嘅去到。 係啊， 即係好多時呢啲法律程序就係搞到都唔好話有冇公平嘅審判先啦。即係尤其是而家仲要還押緊。 其實咧，唔好話呢啲政治案件啦，即係佢哋呢啲無辜嘅政治犯人啦嚇，咁啊就好似即係我599G啊，都係噶。其實我喺庭上都係咁講噶。 只不過用文件的壓力啊，這個時間的壓力啊， 要你認罪咯， 係 咯， 因為普通人真係對住你，唔好話即係佢哋政治犯就話幾個紙皮箱啊，我哋呢啲咁樣即係一個嗰啲文件夾咧咁厚嘅，喂，其實真係都一樣係睇到頭暈腦脹㗎。係 啊，係咯，所以其實好多人即係。因為咁認罪咁，其實 係啊，咁咪俾錢咯，即係叫叫做破財擋災咯。 係啊係啊，其實佢有少少即係，尤其是法律個感覺就係咁咯， 唔公平噶啦，係啊。 係啊，尤其是我哋而家慢慢更加知道，原來我哋一路信咗嗰套都唔係話真係太公平，但係都好過即係某啲國家就咁未審先判嘅。但係其實而 家香港就仲衰過某啲國家啦。 係啊，但係而家都係噶啦，因為你諗下都，尤其是快必啦，即係表表姐都坐咗超過一年啦。咁啊，過中秋都過咗第二個啦， 係啊，係 啦， 啊， 即係 咁。但係琴日見到佢就真係都好精神，係啦， 係好精神。因為我上個今個星期二，即係前幾日都有去探過佢嘅。咁我都覺得佢係好精神嘅，即係都繼續都係睇得好開，即係睇得開又唔係放棄嘅，即係佢都係繼續堅持到落去咯。 其實我而家睇翻咧，即係好多個咧，即係佢哋喺啲社交媒體，即係啲人哋幫佢去 hold 嗰個Facebook 啊，咁佢哋咧即係寫翻佢哋啲資，即係嗰啲心態出嚟啊，或者探訪完咁嗰啲，我都覺得好多個咧都仲係好堅強嘅。 好多好多，同埋佢哋都好識點樣去繼續要面對呢樣嘢咯。譬如何桂蘭同張可心都仲可以喺庭上面唱歌啊嘛，即係走先啊，係咁先啊咁樣，即係大家係有少少阿 Q 嘅，確實係。但係如果連呢啲。呢樣嘢都冇埋嘅話咧，咁個人真係又太灰太悲哀咁啊！ 咁點樣去呢個面對呢個？ 冇錯啦， 點樣去對抗呢？ 即係唔好喪自己嘅懷憂，喪自己太犀利。佢哋做到嘅，但係譬如據我所知，即係之前立場都有啲新聞講，譬如有一個35+，有一個九龍西嘅叫馮達俊。 哦， 係啦，咁啊佢女朋友同佢嘅朋友都去。即係做咗一啲可能係開咗一間公司，咁當然冇馮達俊份嘅。咁但係可能即係每一次去探佢嘅時候，可能馮達俊都有俾到意見咁樣。咁令到其實當呢件事建立咗出嚟嘅時候咧，都好似個感覺係佢有一齊去建立， 參與， 即係同外界有繼續一個聯繫，好緊要嘅。咁所以就係點解成日都話大家如果有心嘅就可以即係嘗試去。寫信俾一啲在囚。 嗱，我咧即係我救護團友咧，有個咧，除咗係探監師咧，亦都係寫信師啦嚇，咁係即係好犀利嘅我嗰個救護團友。佢咧甚至無咧喺庭上面旁聽，即係唔係話庭上面旁聽，因為每一個佢係坐喺度嘅時候咧，佢都會咧有個嗰啲簽名板咁咧夾咗張信紙咧，佢就喺度寫信噶。嚇！佢真係即係我一定要表揚呢位。 啱啊啱啊！其實因為我自己都好懶寫信嘅，即係我自己寧願去探佢好過，即係面對面，因為都好有少麻煩嘅，我就寫信。咁但係點解都要即係去探佢又好，旁聽又好，或者寫信都好，就係同啱一樣咯。因為佢哋即係老實講，35+47紙全部都有名有姓。即係我相信大家對佢哋嘅關注啊，或者係好多人探佢哋啊，呢樣一定係有嘅。咁所以，但係調翻轉就係好多即係無名無姓，尤其是而家即係好明顯係打壓緊年輕人啦。即係尋日先有一個係話佢搶槍，咁就判咗18歲嘅啫。當年係叫做案發，其實係2019年啦，就16歲，咁判咗成4年9個月嘅。咁其實呢啲。即係呢啲小朋友啊，呢啲年輕人，我哋係淨識都唔識佢嘅。即係我唔係話咩想鼓勵佢哋要繼續犯法性，但係呢啲既然係在層次，你懲教署有講啊嘛，其實就係要令佢哋更新啦。我當佢哋有罪啦，佢哋真係有罪啦嚇，判咗刑。咁點解大家唔可以即係關心下佢哋，即係俾翻一啲正能量佢哋，等到佢哋可以翻到社會可以重新適應咧？ 其實懲教署唔應該再叫懲教署噶啦。因为 叫翻监狱署啦，其实 当年叫惩教署就系为咗要助更新噶嘛， 因 为不如 叫 翻监 狱署噶嘛， 系 咯。 你睇好似呢个呢两日啊，话咩叫咩话中雪莹啊， 系系 嗰 个系啦，前嘅 咁话佢咧就 系 帮嗰个同仓嘅老年嘅女囚友咧就做按摩，咁咧就要两个都受惩罚。 就是去了獨立囚禁，所以呢連探訪都沒有了，剝奪了他探訪了。喂，這些是中國人的儒家精神來的，老不老以及人之老嘛。看到個老，即是同房的老人家需要幫助，很簡單的嘛。這個監房的冬青膏是監房聖藥來的嘛，但是冬青膏是需要按摩之下去幫助吸收的嘛。 同埋如果譬如我是背脊的一些位置，或者本身我的手都有事了，其實叫人幫我捽下，或者等於大家打波整餐叫朋友或者叫家人幫自己捽碟打酒都很正常的。 咁嗰陣時以前我都見，即係我睇住嘅管理住嘅嗰啲犯人，咁佢哋有呢啲都一樣係我都有得佢哋咁做噶。唔通我去幫佢按摩啊？咁佢有個即係同倉嘅同房嘅幫佢按摩，好正常啫嘛。做咩要阻止人哋，仲要話罰人哋添啊？咁仲有就係、是、講到咁大件事。哇！咩收买人心啊，朱古力啊，咩发夹啊？其实咧，我觉得咧，呢、這个咁嘅惩教处嗰个咁啊，胡英明啊，乌英明啊，处长咧，你真系个扑街嚟噶？点解咧？呢啲披露出嚟就系证明咗，你根本揾唔到真真正正嘅罪证去讲呢个女监嘅管治出现乜问题。什麼危害國家安全，這些是沒有的，因為男監才有煙素，你女監你找不到，你女監找不到潛規則，即是你現在就在抹黑女監的前線職員的一向的優良管治，你有本事的你應該是去剿滅。由我新女仔入監房都已經聽過的了，男監這些什麼大檔啊、警匪合作啊， 或者那些監獄風雲那些都看到啦，即是都僅有些是真的， 是啦，坐監可以賺錢啊，即是那些煙素呢，什麼你猜真的入煙嗎、是啦，即是外面呢，即是入面欠了多少煙或者要多少煙仔，就外面家人呢入數給人的，咁呢啲啊，你又唔去剿滅佢？ 唔係咯，尤其是啲港英時代遺留落嚟嘅問題嚟噶嘛，係啦、 啊， 就絕對唔關心嘅特區政府事。咁但係特區政府就應該要好好去整治翻呢件事。 咪係咯， 咁係咪應該咁樣咧？ 你要撥亂反正啊嘛！ 就等於即係另一單，因為尋日都一齊審嘅就係、是、言學施政咧，其中係 啊， 係啦、 啊，就係、是、呢、這個呢、這個47人案之後嘅。嗰一庭咯，都係嗰庭嚟嘅。 係啦，就係、是、言學施政就係一個學生組織啦，咁就話佢煽動他人，即係又咩實施顛覆國家嘅政權罪啦，即、就、係、是、鼓吹人哋做呢啲嘢啦。咁、其實有四個佢哋嘅可以話係一啲骨幹啲嘅成員，可能係發言人啦、召集人，咁又俾人拘捕咗。其實係18至20歲嘅啫。 係啊， 有啲係學生嚟嘅，有啲 即 係 佢哋雖然 係 四個，即、就、係、是、你頭先所講話骨幹啫，但其實佢哋咧有幾個已經話係。根本已經退出了 係啊，同埋佢哋即係佢哋阿李桂華啦，即係嗰個國安警司就話佢哋喺國安法生效之後咧，都繼續鼓吹人哋可能擁抱抗爭啊，或者話幹時其實唔係一個口號啊，一個我哋要即係貫徹實行一啲宗旨啊咁樣。咁呢樣係咪即係係唔係咧？咁又佢會俾證據啦，叫做咁。但係其中咧，其實言學施政佢哋有個貨倉嘅，就喺、是、葵涌。咁大家諗，哇！有個貨倉係咪收埋好多武器啊？係 啊，以前 啊，或者好中意話啲後生仔又即係中意可能吸會唔會吸毒啊？好中意啊嘛！嗰時2019年話大家係話嗰啲後生仔學生咧索曬嘢，所以去到前面先咁癲，索都係索你啲 TR gas 啫，人哋邊有索咩咧？咁最後喺個倉度揾到啲咩咧？就係揾到 M&M 朱古力啦，金龜乜魷魚絲啦，嗰個加頓嘅嗰個 香葱餅， 嗰香嘅香葱餅啦。 我唔中意食嘅 嚇，跟住仲有嗰啲就係爽身粉啊， 係啊， 嗰啲洗 手 液 啊、 潤手液啊、濕紙巾，咁呢啲係咩嚟嘅咧？呢全部就係咧可以 懲教處可以俾 懲教處容許， 即係在面班即係區啊呢、這個押後犯人可以即係 用一啲物資啦， 即 係可以入俾佢哋嘅， 入俾佢哋嘅， 係啦， 探訪嗰陣時。 咁跟住然之後呢堆都沒收曬。个原因就系同邓炳强之前话朱古力都可以颠覆国家一样嘅，即系就系。 但其实咧，我真系觉得咧，嗰啲咁嘅差佬咧开呢啲记者招待会，哇，摆晒出嚟咁多呢啲咁嘅呢个物资， 其实觉唔觉得丑嘅啫，佢哋 好似当年嗰啲海关缉到毒咧， 系咯系咯， 我哋海关入境处同埋警方咧联合缉毒就摆晒 嗰啲毒品啊，几多几多千万价值、啊， 跟住而家原来摆啲 M&M 啊，摆啲香油饼、香葱饼咯，葱油饼咁样， 系咯，所以我咪再话咧，究竟佢丑唔丑嘅咧？ 唔系，同埋佢哋系咪真系深信佢哋呢个嗰啲人入物资喎？讲紧，竟然系颠覆国家，系咪有机会犯国安法？啊，咁即系我系佢屋企人，我系佢朋友，咁探佢买几包朱古力，好正常噶、哦。佢唔系觉得原来我系谂住叫收佢做僆啊嘛？ 啊，真系，所以咪就系咯。对住而家呢啲咁嘅，即系咩李桂华啊，咩邓炳强啊，李家超呢啲咁嘅扑街，我真系觉得佢哋究竟即系辱没佢祖宗十八代即系讲埋晒呢啲咁嘅嘢啊！ 其 实做埋晒呢啲咁嘅， 即系由朱古力话有机会系我嚟收，即系形成势力去危害国家安全开始。即系其实大家听好似哇，如果我哋即系早五年未有社会运动之前，即系香港即系未系咁之前，大家听过都系搞紧笑嘅啫。 咁啊系， 但系今时今日竟然系讲完，我亦都系觉得系搞紧笑嘅。但系过多两个礼拜，竟然呢啲物资系会被人没收嘅。 系仲唔系啊？仲有就系个法庭都配合，系要将 佢 哋咧， 佢哋 收监、还押，唔准保释。 吓，佢哋会点咧？即系会够攞住啲葱油饼同埋 M&M 去危害国家安全啊嘛？所以就唔俾佢啦，有机会再犯国安法。其实真系好无稽嘅，同埋。調翻轉，其實荔枝角周圍咧，即係有好多士多咧，係賣呢啲物資噶嘛。咁、其實呢啲士多，即係我好記得佢哋話石牆花啊，鄧炳強話啫，佢俾意見嘅啫，佢唔係叫人解散。佢話：哇，會唔會收埋咁多啲物資愛嚟斂財嘅咧？話石牆花，喂，其實人哋嗰啲士多唔可以話斂財啊，人哋做緊生意啫。 係啊， 咁佢哋但係有啲人唔好聽做生意，咪即係斂財咯。嗰啲士多真係喺度斂緊財喎，同埋嗰啲士多真係好多呢啲物資，根本就係全部係呢啲物資。咁佢哋又想點啊？就係、是、又想危害國家安全啊？ 其實咧， 係咪要冚檔啊？佢哋 咪就係話咯，根本咧呢、這個即係呢檔生意啊，都唔知係咪阿鄧炳強有份做嘅，就係、 是、咧。係咯，點解又會肯？ 所以咪要針對石牆花咧？係咪？ 我覺得係冇問題嘅，即係做呢檔生意。但係如果用鄧炳強嘅方法去講咧，其實有問題嘅。 系啊， 就咁你卖啲杂志佢都可以入俾佢噶，书本都系啊嘛，书籍都系噶嘛。 仲有啊，其实就除咗咧，话出边啲士多系即系因为咁样样探访有呢一啲咁嘅生意之外咧，其实里边咧荔枝角咧探访嗰啲咧都有班人咧系做生意嘅，佢哋嗰个即系唔系我哋呢啲探访师即系义务咁样去即系。 即系真系有， 佢哋真系收钱去探访，帮手入物资噶。那些人是真的做生意，所以他们又是很熟的。其实不单止他们很熟那个、入物资或者探访程序，他们也很熟陈教处的职员。 日日见到他这么小啦。 是咯。 是所以就是、除了、即是三五家案啦，就是譬如研学思政，即是几个年轻人都又是玩紧啦。 系啦。 咁同埋啱啱讲，其实寻日判的一个就是话去抢枪。 判了四年零九个月， 四年九个月啊，18岁刚刚考完公开试，听闻即系佢求情个嗰个就话成绩唔错嘅，所以希望可以轻判，尽快翻翻校园。咁但系而家即系四年九个月， 而家啲官点会有轻判呢样嘢啊？ 今日都有嘅，今日都有，但我真系会想放长双眼少少嘅，就系、是、一个21岁嘅大学生话佢攞住一个玻璃击锤，即系打波打可以打爆玻璃嗰啲锤啦。 哦哦哦， 咁就俾人拉咗啦。咁今次呢個就係判社會服務令240个钟嘅，咁但係其實我成日都覺得，我哋俾多幾日去睇，或者俾多幾月去睇，律政司係好大機會會上訴嘅，我自己覺得，因為我 一定啊， 我自己有之前都有講過，識一個可能係學生，佢哋都係被判社會服務令嘅， 好似你上個禮拜講過啦， 上個禮拜講過啦，但係最後而家上訴，咁佢就繼續還押緊， 係咯。 嗱，咁下个月先再处理。咁、其实可能判完之后话，唔可以社会服务令啦，我就判你两个月啦。跟住睇翻，你走得噶啦。咁但系都系 咁已经觉得佢系即个对你好噶 啦。系啊，佢觉得对你好好噶啦。 系啦， 即系就系用程序啊，用呢方式 咁啊，律政司啊，執法人員即係警察啦、 啊。總之就係將香港嘅 配合嘅 香港嘅年青人趕盡殺絕。 係啊，尤其是後生嘅更加係啦，即係你睇研學思政一個學生組織，18至20歲，其實佢哋都係即係除咗可能係做一啲文宣，佢哋主要都係類似做石牆花嘅工作啦，即係都係入一啲物資，又俾有需要嘅囚犯。咁同埋就係希望可以有人寫信俾佢哋，咁呢啲都已經開始違反國安法啦。咁、其實係咪真係連即係、因為政治而入獄或者還押嘅人，我哋作為佢哋朋友都就嚟可以唔可以探佢哋咧？ 其實咧，最主要都係因為咧，班呢個政府啦嚇，佢覺得困咗你哋班人坐監，你哋都仲咁堅強意志，即係咧。出面寫出嚟嗰啲嘢咧，都仲係咧，你冇呢個借咗啊，即係冇 嗰種即係，哎對唔住啦，對唔住，我哋錯曬啦， 咁嗰種啊，咁佢咪唔憤氣咯，咁咪即係亂咁出招咯，又呢、這個哦，你多包朱古力，其實都唔係多包朱古力，應該話。 其實人人都可以入嗰個 quota 噶，咁 人人都係入唔多嘅啫嘛。 咁我需要講句點解嗰個冇啊？嗰、那個冇朋友咪冇咯。 你仲有就係嗱， 佢多啲朋友，所以多啲朱古力原來係特權嚟嘅，即係有朋友嘅特權。 仲有就係鄧 炳強咁妒 忌啦。入朱古力啦，雖然話每日5包咋，個問題係我你今日即係我今日有5包朱古力，但係我食唔曬咧。我今日食唔曬5包咁啦嚇，我聽日又入咗5包咧，就唔可以攞噶啦。我係要食曬呢5包，我先再攞得噶。係 啊係啊，佢哋有 quota 會幫你 keep 住先。 咪係咯， 同埋嗰一包 多咗啫，唔會多咗嘅。 啱都有講過啦，即係嗰啲朱古力啊，嗰啲可能物資全部都係因為佢哋統一個規格啦，統一嗰個格式啦，可以咁講。咁所以其實我哋攞嗰包朱古力。即係你就算好似咩劉伯溫咁諗住攝張嘢起義咁啦， 冇可能啊！ 個原因就係一嚟唔准攝嘢啦，二嚟咧就係嗰包朱古力其實只不過係擺喺懲教度，跟住懲教就自己再分配俾佢哋。係 啊， 即係所以嗰包朱古力係未必會，通常都唔係 一定唔會。點解咧？其實呢個咧保安理由咧就係唔係咩咧？ 就 是、防止啲人咧會入毒品啊！因為你即係以前嚟講，呢啲保安嘅即係每一個漏洞去杜絕咧，其實都係為咗防止入毒品， 或者入啲違禁品啦， 係嗰啲所謂違禁品其實係 毒品多 啦，係啦，冇咩違禁品嘅喺監房嚟講。 而家係朱古力咯，就嚟就係、是、太多朱古力就係違禁品咯。 咁亦都唔會太多，我頭先就係話啦。係 啊，太多係。 你根本每日5包，你個人就你嗰個人就只可以 keep 5包，你個冇可能有第6包，因為佢唔會俾你。 咁所以就係咁啦，即係而家就係啱啱講用法律程序，即係又搞到你會好多時，其實就譬如嗰啲社會服務令，最後都係會上訴，要你重新判刑。咁所以譬如呢個21歲大學生，暫時就係社會服務令啦。咁睇下會唔會上訴啦？隨時係做咗10個8個鐘之後有上訴，其實又再多個刑罰。咁又。即係講完呢啲少少法庭嘅案件，都係叫大家，我就繼續堅持叫大家寫信俾佢哋嘅。唔通一封信又係人權嚟嘅？呢、這個唔係特權嚟嘅嚇。 咁但係寫信咧，就係即係因為咧，懲教署會睇嘅，咁所以咧，學話齋就唔好寫啲咧，即係。 其實如果寫得太敏感，其實基本上都不會去到佢手上邊噶啦。 喂，唔係啊，最主要就係 或者會罰 翻，你會累親，係 啦，罰嗰個收信嗰個人。 係啦， 所以就係啦，所以大家其實。咪就係show翻我哋嘅關心，我哋根本就唔係諗住咩危害國安嚇、懲教署都希望啲犯人更新啦。我哋當佢有罪啦，好冇？我哋都係只不過係想關心下佢，睇下佢嚇心情好過啲，希望翻翻出嚟可以重投社會嚇。呢、這個都係懲教嘅宗旨嚟噶，唔知點解變咗入物資都已經係。 如果唔係點會有咩 welfare officer 啊？呢個 aftercare officer 啫，呢啲咪就係要助更新咯。 所以就係我哋都係要盡量去寫信啊，或者去做下啲探訪師又好，旁聽師又好，都係嗰句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啊，都而家冇咗石牆花啦，你聯絡我都得嘅，我僅有啲方法可以即係寫信俾佢哋嘅，係啦。咁又除咗呢樣嘢，就係講下尋上個星期日啦。上個星期日就係、嗰個乜嘢選委會選舉啊嘛，咁又唔關我哋事嘅。咁但好笑啊，因為佢哋點票又咩點咗10幾個鐘咧，嗰啲 達官貴人啊，即係嗰啲選委咧，就話有冇搞錯，好攰。喂，我嗰時區議會選舉，因為我咁啱咧就係最後一個票站員嘅，我嗰時係點咗三四十個鐘都有嘅。原來可以投訴可以鬧佢噶，我不過當然我鬧嘅話，佢咪就唔理我 咯。不過你嗰陣時係因為全香港有成幾百萬票嘛，今次係 咁啊係， 四千票啫，好 似咁啊，確實呢、這個。呢、這個選舉事務嗰、那個選舉事務處做得不好，所以連林鄭咧嘅極罕有咧，為咗呢個選舉事務處係向佢哋道歉嘅。咁、但係大家咧有啲人講：哇，林鄭點解會無啦向佢哋道歉呢？因為佢哋選委啊嘛， 有份投票。 嚟緊年尾有份投，唔係年尾下年有份選特首啊嘛，幫手。 即係調翻轉頭，係佢要跪地棄豬乸棄呢一班人啊！ 係啊，你估佢真係好想 去道歉啊？咁那個我哋就唔使理啦，其實都係啲花邊新聞啦、啊，選舉事務處嗰啲。咁但係同一日其實都又係有一個好大嘅組織解散啦，就係、是、職工盟。 哦， 就是、同一日宣布解散嘅，佢哋未正式解散嘅，因為佢哋會再開會員大會、投票，就係咪確定解散？咁、但係我諗解散機會都大㗎啦，因為個主席都話有一個即係、就是、難以言喻嘅外界壓力。外界力量是迫使他解散的、所以就其实都 挺大件事的，因为職工盟就真的维护工人或者维护劳工权益，香港有没有那么多工人、其实很多时候譬如我们这些都是、就是、或者很多打工仔都是不知头不知道的、譬如如果遇着一些可能是关于劳工权益的问题、那可以找哪个呢、之后那难道即係要揾工聯會， 工聯會咯。不過工聯會係永遠都企喺工人嘅對面噶嘛。工聯會自己講噶， 係啊，永遠企喺工人嘅對面。咁、所以就係同埋職工盟其實下面有好多細嘅屬會、細嘅分會嘅。 係啊， 例如之前教協啊嗰啲都係嘅。 應該最大家如果仲有印象嘅就係呢、這個貨櫃碼頭啦。當年咧，貨櫃碼頭工人即係唔知係邊一範啦嚇咁咧就罷工，咁啊，我哋即係香港人咧，即係職工盟帶起咧，都仲話籌款俾佢哋咧，即係繼續可以罷工落去去爭取啊嘛嚇，咁啊係啊，嗰陣時都幾大件事噶嚇，新聞即係嗰啲輿論啊，即係成個香港嘅社會咧都係好支持噶咁。係咯，當日職工盟就企喺呢個工人嘅兵派， 隔 離而咧工聯會咧就企喺工人嘅對面，咁咧就同嗰度嘅嗰個即係嗰啲老細係啦，去 bargain 嘅，咁啊去幫啲老細去呢個反抗，即係對抗翻咧呢班工人嘅嚇，咁啊當時嘅新聞都應該係幾轟動嘅嚇。 所以其實即係對於個勞工權益其實一定有影響嘅，即係除咗可能我哋本身做打工仔唔係咁識呢啲法例啊嘅事之外咧，仲有嘅就係、是。即係你，譬如你再有一啲咁嘅工會嘅活動，即係做一啲工會行動， 你仲想有？ 咁啊，更加冇可能有啦。 係啊， 甚至乎會唔會而家話你係咪想尋隱滋事啊？ 違 反國 家安全， 係啊，顛覆國家啊，煽動緊人咧。咁所以就係職工盟都可能就嚟解散啦，即係三十一年嘅一個組織，又係即係又係嗰啲黨媒啊，或者一啲紅色嘅機構話佢哋係外國代理人啦。同呢個工同呢、這個工聯唔係工聯會， 支聯會係啦， 支 聯 會 又係要解散啦， 係啦，因為要取替佢，因為話佢哋一路講嘅五大綱領，呢、這個保安局就話其實咧應該就違反國安法嘅、所以就要取替佢哋啦，即係嗰啲結束一黨專政啊，嗰五大綱領建設民主中國嗰啲，咁就已經係違反國安法要取締佢嘅。 咁至於支聯會會唔會真係解散，我哋而家都仲未知，因為咧好似阿周恆 周 同 仲雖然喺獄中，但係佢都係繼續係啦撐住嘅。Even 何俊仁、 何俊仁同埋李卓人都好似話係要解散。係 啦，算啦，解散啦咁樣。 咁但 係周恆同都係好堅持嘅，係啊。 係咯，咁啊就睇 下佢最後決定或者睇下。 應該是支聯會其他即係所有人的決定啦，係咯。 但係支聯會據我所知，所有人都喺曬監倉噶咯。 哦， 即係個推常委俾佢拉曬入去啦。咁所以我都唔知佢點開會啦。咁所以 即係同埋尤其是好多時候我哋都講過嘅，即係如果三十一年嚟或者係咁多年嚟啦，或者回歸就24年啦，即係回歸之後，如果佢真係有違法嘅話，點解你唔一早去講咧？即係尤其是係咪即係有啲仲要唔係違反國安法噶嘛？例如六四嘅集會好多係話佢非法集結，而家後面。咁其實好多時候有啲集會都未必有經過警方申請。 咁多年來都 係 呢個有申 請。佢之前有申請，咁當然佢之後就係反對咗嘅嗰兩年，即係唔批不反對通知書。 有咗呢個反送中運動之後先至唔批啫。 係啊， 係 啦，咪就係咯。 之前一路 批嘅， 都有批 嘅。同埋其實和平集會都係又係嗰句啦，我哋基本法保障嘅權利嚟嘅。咁但係慢慢冇咗啦，即係又等於亦都講下啦。鄧炳強之前講。又是他很喜歡發表意見的，就好像他上個星期都有講過，他作為一個司長級、首長級官員，未到司長，他首長級官員對於社會的議題發表意見，他覺得是他的責任來的。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幾時覺得自己有這個責任。那他就說雙十節，即係有啲人就覺得直情係台灣嘅國慶啦，咁但係其實同時嗰一日即係10月10日啦，係辛亥革命嘅日子嚟嘅，係 啊， 就係推翻呢個滿清帝制幾千年嘅帝制咧，係 啊， 就係嗰一刻推翻嘅，係 啦， 咁就建設一個共和，走向民主，咁呢個就係唔係我講嘅，即係孫中山講噶啦，亦都係阿胡錦濤咧，即係前國家領導人咧，喺呢個辛亥革命100周年嘅時候都講咧呢個。日子，辛亥革命呢個日子，呢段歷史絕對值得紀念嘅。 係啦。 咁阿鄧炳強咧就話，原來咧喺香港咧，如果即係辛亥革命雙十節嗰一日啦，有佢就話，如果去慶祝，無論你室內室外都好，即係收埋慶祝都唔得嘅，都有機會違反國安法嘅，就係又係嗰啲顛覆國家政權嘅意圖啦。佢話佢就唔知點解我講到咁不知所謂咧，因為佢真係講到咁不知所謂嘅，就係話如果你冇嗰個意圖，你就唔會做。即係如果你有嗰個意圖，你先會去做噶嘛。 咁所以今日有人就話啦，我哋慶祝中秋節其實都係呢、這個即係反對，即係要作反噶嘛。呢個中秋節咧 都有呢個歷史啊。 係咯，係作反噶嘛。 即係其中一段都有，應該話食月餅係啦。係 咯， 係啦。 咁而家咁啊，即係話你慶祝中秋節都唔啱噶。 睇你冇嗰意圖咯，佢有講。其實佢都未必想俾噶，佢都有講過唔想咁多人聚集噶。 哦， 係。咁所以就係，但係我就係覺得啊，成日都係講啦，上個禮拜都有講啦，即係認識多啲祖國，就係阿林鄭啦，同埋一啲佢哋政府主要官員講嘅。咁但係譬如中國人民共和國又係阿林鄭自己後面寫出嚟嘅，譬如雙十節呢一日，即係唔好講雙十節啦，即係辛亥革命嘅一個周年日，又唔可以慶祝嘅。但係其實尋日咧9月23日啦，即係文匯報都有講嘅，就係香港各界咧就有紀念呢個辛亥革命嘅一個可能係晚會定唔知點嘅。咁其實係咪又要揾國安拉佢哋咧？ 但是我好像说即是呢物业城呢即是年年都有搞呢即是庆祝双十呢咁又要去虹桥啊即是屯门嗰个青沙嗰度 虹 楼啊是不是虹桥虹楼啊嗰度嘅。咁而家系都系呢、這个取消咗喎。喂讲真啦香港都系呢、這个孙中山先生带领嗰个革命嘅其中发源地之一㗎喎。 是啊是啊，所以其實最後即係你可唔可以紀念咧？簡單啲嚟講就係唔係你冇嗰個意圖，係你係咪達官貴人咯？你又係咪權貴咯？個原因就係權貴尋日去會展紀念一個日子又得。 哦， 咁其實我係可能普通市民，我真係唔覺得呢個係咩台灣國慶啊？何況台灣喺佢哋眼中唔係一個國家嚟噶嘛？係 咯， 絕對認同啦。 係咯， 咁點會無啦個所謂嘅國慶出嚟咧？ 嚇！ 所以令到嗰、那個即係嗰個台北，即係台灣辦事處香港嗰個，亦都即係唔夠膽做啲乜啦。明明係一個辛亥革命周年事件，連共產黨即係中國共產黨喺100周年嘅時候都有去紀念嘅。孫中山嗰、那個張相嗰個仲會係掛咗喺嗰個大會上邊嘅。咁但係鄧炳強今日就係話，原來紀念有機會係違反國安法嘅。係嚇、啊，就係都幾犀利嘅，所以佢。 是啊，咁啊，鄧炳強應該咧就係話，即系咧夠膽咧就係話咧，即系就係、是、因為我以即系你頭先咪講過嘅，我唔記得咗點講添，應該咁話， 就是以前为什么港英年代可以准许这些反中乱港的东西存在，什么这个支联会又可以这个纪念啊，什么六四又可以维园烛光晚会，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未做到处长，未做到局长。 未做哦。 那班人即是我前面那些呢，即是处长啊局长那些呢。 做得不够好。 是啦。 他又做得最好的 明 白。 应该这么讲的嘛。 他讲又未必这样讲的，他想肯定是这样想 的。是 啊。等我嚟做啦呢啲嘢，咁同埋今日都又係宣誓日子啦，即 係哦，係啊，係啊， 就係九今次輪到九龍區區議員，即係黃大仙、觀塘同埋深水埗區，應該就係、是、 哦， 係啦嘅區議員宣誓嘅。 有個議員話佢唔會宣誓喎。 係啊，係啊，咁同埋仲有廿幾個會宣誓啦。咁就、哦、通常我記得上次講都唔係通常嘅，都係一次啫。港島區嗰次就係過多一兩日咧，嗰、那個徐英偉就會走出嚟話。得唔得噶啦？咁樣使唔使去補交文件啊？嚇、 嗯， 啱啱講咗添啊，原來已經嚇、 嗯 啊、有冇人唔得啊？咁有人唔得咁就 即係除咗嗰個唔宣誓嘅，仲有人 哦，係、哦、好，啊、我哋我可以睇下嘅，可以同大家講，因為呢個係真係啱新鮮滾熱辣嘅，咁、嗯、但係其實即係無論佢得唔得都好，其實都唔係好重要嘅、 嗯， 對於我哋嚟講 係啊， 但有啲人覺得重要喎。例如民主黨咧，就覺得可能重要嘅個原因就係你知唔知道嚟緊星期日民主黨會開呢個會員大會咧，去表決佢哋係咪繼續選呢個立法會選舉？ 哦、原來係呢個星期日啊！咁但係個佢哋嗰個咩李華明話咧，如果民主黨呢個開完會員大會話唔派員參加呢、這個唔參與呢、這個立法會選舉咧，民主黨係應該要解散，唔應該存在啊嘛。 係啦。 咁其實 佢同林鄭講嘅一樣啊！如果大家記得兩個 禮拜 前，阿李華明民主黨嘅一個元老竟然同阿林鄭講嘅一樣嘅，原來一個政黨嚇唔參選我都唔知佢存在的目的。 喂，咁如果係咁嘅話，嗰啲咧民主黨被 DQ 咗嘅嗰啲區議會議員咧，即係啦，因為你哋咁講嘅嗱，我唔係話支持呢個民主黨去參加呢個立法會選舉，而係如果。你話一定要參與嘅，咁嗰啲區議員喺宣誓度而被政府 DQ 咗資格，仲即時褫奪咗區議員資格嘅，佢哋有冇得去參與呢個立法會選舉？嚇、啊，佢仲有冇資格參加？ 你講啱啊，因為其實係譬如鄭松泰其實好似已經講到明係佢唔係佢講到明啊，係選舉事務處嗰邊亦都講到明話佢係。不符合資格，應該不符合資格參與下一屆，即係嚟緊十二月搞的立法會選舉、啊、就是因為他被人 DQ 咗咯，褫奪咗佢資格咯，係啦。咁而家九龍那邊有啲咩人呢？其實即係有大家可以上網睇，佢呢度呢堆人而家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個咧，就係唔係講緊佢哋失效嘅，亦都係要佢哋補交文件嘅。 哦， 即係我見到譬如有陶謹申啦，譬如有。因為我住觀塘區嘅，嗰、那個梁逸婷，咁、 哦、 亦都係民主黨嘅。 你好似都想參與甩個立法會選舉？ 參唔參與我唔知啦。佢就好中意同阿鄺俊宇一齊喺網上拍片，喺、一個哇咁動盪社會，即係風雨飄搖嘅時候，佢都係好中意同阿鄺俊宇一齊咧喺 YouTube 度拍片，關心老人家權益嘅呢啲人嚟嘅。 如果係我咧。即是我是梁逸婷啊，陶謹申咧，叫我交資料咧，我就係寫啦。為咗證明呢個林鄭係被即係 容許我哋去 民主黨參與立法會選舉嘅，你絕對唔能夠 DQ 我。 係啊，同埋佢哋可以話我哋係即係誓死效忠噶啦。我覺得其實我信佢哋嘅，我唔明點解唔信。咁所以就係。所以其實民主黨而家有少少咧個感覺係俾人擺咗上台嘅、因為嗰個咩橋聯商會嗰、那個我都唔記得佢叫咩名啦。佢一開頭就話，如果民主黨參選咧，其實係自尋死路。但係佢最近咧亦都有講到咧，其實如果佢唔參選嘅話咧，佢就係對抗呢個新嘅選舉制度。 哦， 係 啦。係咪嗰個 咁就有機會係啊？盧文端佢、 啊、 有機會影響咧呢個香港政制嘅發展。所以其實佢哋而家少少咧參選又死，唔參選又死嘅嚇。咁又何況加埋李華明講呢一句，咁就其實佢哋係想選嘅，但係好似前前你啱咁講，喂而家又有兩個係。俾人哋問，俾人哋問咧，未必 DQ 嘅，咁問得都唔方好嘢噶啦。但係 咁俾人問得，咁究竟參唔參選咧？咁你星期日就會開大會表決，就唔知佢哋點啦。咁、而有啲前民主黨嘅人啦，俾而家俾建制中人話係泛民嘅狄志遠啦，就走出嚟話、我一定選噶啦，我要出嚟監察政府啊嘛。但係佢另一方面又話唔介意做政治花瓶，即係原來屋企個花瓶咧，如果大家屋企見到屋企個花瓶咧，你唔好覺得係一個花瓶。佢係監察緊你做緊啲乜嘅，做一個政治花瓶又可以監察政府， 係啊， 呢個真係吊鬼，即係你屋企個花樽原來佢望緊你做嘢啊，所以大家小心啲。你有咩事佢個花樽飛嚟卜你個頭？ 佢如果參選咧，其實個政綱好簡單啫嘛。我已經係一個除咗呢個係話政治花瓶之外咧，直頭係話，喂，我仲係選委嚟噶，我抽籤贏咗呢個位嘅。佢抽籤贏翻嚟噶嘛？ 哇！呢條籤真係抽得好喎。 係啊。 啊，咁所以即係大家睇下啦，即係九龍區議會究竟會幾多個會被 DQ 啦？其實我睇翻，其實好多借個票站，即係借個自己辦事處出嚟做一個35家嘅票站嗰啲，都會俾人 DQ 嘅。 佢之前嗰個都係因為咁嘅原因被 DQ 嗰班啫嘛。 係啊，即 係咁。如果呢 一 班嘅話，就話呢個民啫。咁喂，如果呢一班即係好似阿陶謹申啊、咩黃奕廷啊、民主黨 梁 啊、梁奕廷啊呢啲民主黨嘅，如果佢都我唔知啊嚇，佢有冇借過出嚟啦？咁如果佢都有借過出嚟嘅，咁同一標準就梗係要 DQ 啦，係咪？咁如果佢借過出嚟而佢又唔 DQ 嘅？咁啊， 咁 上次嗰個係啊，係啊， 咁同埋嚟緊又係繼續日後會有 仲有其他區噶嘛， 仲有其他區，咁即係譬如鄺俊宇咧，會唔會俾人 DQ 啊？咁樣一路我哋會睇落去啦。咁但係至於選唔選咧，咁即係我諗人力就一定唔選噶啦，係嘛？ 係，我哋仲邊有議員選啊？ 問下啫，咁 就一定唔選啦。我對當初延期呢一年， 唔 係 我問下意思 係 當然係俾你答啦。我梗係知你唔選啦。即係民主黨呢啲或者狄志遠先會繼續想做一個可以監察到政府嘅花瓶，一個花瓶可以監察到政府。咁又所以大家睇下啦，睇下佢哋會交啲咩文件，睇下呢班會唔會又咁搞笑，唔會俾人 DQ 啦，因為雙重標準呢件事喺法庭我哋都見到啦，保釋上邊，咁所以 D 唔 DQ 呢樣都會係啦。 係啊， 啊仲有一樣最後都可以講下，即係可能係關即係全部都關大家事嘅，但係其實就係一啲關於香港電台嘅嘢。 哦，香港電台嘅嘢。 係啊，香港電台咧最近有一個空降咗一個新嘅副處長嘅。叫施金長。係 啊。 就係前海事處處長嚟嘅，我唔明點解可以無端端一個完全沒有一個傳媒機構或者自己本身沒有傳媒經驗的人又可以空降下去，還有一個外國的即是英文台節目的一個主持人，就是當年有叫做其實都不算隔林鄭月娥，他只是問他問題，因為說2019年咪有一段錄音傳出來，就是說林鄭說香港呢就而家發生咗一個不可原諒嘅情況咁啊，咁既然咁不可原諒，咁其實邊個搞出嚟咧？大家心照啦。咁個外國記者，其實個外國記者係喺香港電台度做嘢，即係英文記者，叫 Hugo 嘅。咁佢就問阿林鄭嘅啫，佢問佢：咁你會唔會原諒自己啊？ 原諒自己 係啦。是啦，因為不可原諒嘛。你話而家2019年嘅時候，香港去咗一個不可原諒嘅情況，咁林鄭你自己又會唔會原諒自己呢？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呢個不可原諒嘅情況係啦。 最魁禍首就係你林鄭。 咁最近佢主持嘅一個節目就佢就唔見咗咯。咁我諗佢冇事嘅，但係就係咪俾人 DQ 咗或者去咗邊咧，就冇人知啦。咁呢個可能就係、咁香港電台都係話啲人事調動佢不會評論啦。咁但係有個唔係公營電台就係、是、商業電台啦，呢、這個真係阿陶傑走咗喎。 系啊系啊， 即系一个光明顶呢个节目， 佢就话佢自己放假系啦，吓。 但系佢又放到去英国啦，同埋佢话希望有一日可以翻翻嚟开麦啦。 系啦， 咁我谂其实本身佢应该未必有事嘅，即系佢未必系高危人士。咁但系对于佢啲叫做传媒人嚟讲啦，即系个感觉应该就系留喺香港都未必有啲咩意思。 咁佢又翻翻去英国嘅，佢本身都 系系佢本身英籍嘅， 系咯。 咁就是香港文化慢慢咁樣倒退緊咯，譬如我哋見到香港電台咩中文歌曲《龍虎榜》啊， 哦，系咯，好似话 冇 Miwa 佢哋，哇咁红，佢哋啲歌居然冇啊！ 系啊，呢三个星期就冇出现个 Miwa 任何成员嘅一个人嘅歌，咁其他嗰啲各大嗰啲金曲榜、歌曲榜都会有嘅。咁、啊、但系佢哋就继续话自己系推广紧文化咯。咁同埋香港电台最近开咗个创意组啊嘛。咁、那个创意组系讲咩嘅咧？就系、是、宣传嗰啲剧咩剧咧？买翻嚟嗰啲剧就喺、是、大陆买翻嚟嗰啲剧。 港台有播剧嘅咩？而家 有，佢本身有个31台啊嘛。 哦， 咁佢哋应该就买咗一啲祖国嘅伟大神剧啦，可能就。 哦，之前阿林郑讲过噶咩号手埋位啊， 系啊系啊系啊，号手就位。嗰首主题曲叫咩？向前冲咁样嘅。 哦， 咁嗰首歌你有冇听过？ 冇， 我梗 系 冇听过啦。大概呢个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一位啊，上过。 哦， 系啦，咁我谂大家冇听过嘅，咁所以嗰个香港电台而家嗰个龙虎榜我都唔知俾边个听嘅。 诶，其实咧嗱。即係我晚晚菜街嘅啦嚇，咁啊有部大電視嘅啦，咁嗰部大電視咧，除咗呢個， 其實嗰個最反映到而家邊個最紅嗰啲啦。 冇錯啦，我就係講緊啦。琴日前日啊，即係總之早兩日啦嚇。呢個一晚之內有兩班差佬嚟，即係走嚟問我坐喺度做乜嘢咧？咁我咪話俾佢知我睇電視咯。咁嗰晚咧就係咧有班其實都係師奶兵團嚟嘅咯喎。咁啊，喺我哋嗰、那個即係商場啦嚇，咁嗰度咧就攞住個牌咁啊影相，咁啊做曬即係排曬隊咁啊做曬造型咁樣影相。咁我咁奇怪嘅咩嚟嘅咧？咁啊睇下個名啦，叫做應志月。 哦，應志月。 哎，我就係唔識嘅，咁、我就企喺度啦，就問人咯。我應志月邊個嚟㗎？咩嚟㗎？咁咁跟住咧，就隔離咧又有個女士咧就答我咯。佢話系个歌星嚟噶，唱歌噶，好好听噶。佢个故事都好好噶。咁啊，我话哦，咁跟住之后咧，个大电视就真系播紧嗰个男仔唱嘅歌咯。 佢本身有机会系 Miwa 成员嚟添。 咁我唔知啦吓。咁但系个问 题，即系嗱， 你香港电台，你就算唔即系播 Miwa 又好，咩 era 又好，人哋就系有个大电视系。 同埋另一样嘢就系，佢哋仲话自己创意组。即係嗰堆人香港電台嗰班真係哇老餅個，你都話嗰啲係師奶嚟㗎，師奶都識嗰啲人就老餅個老餅。 即係當然係後生過我啦，嗰啲師奶。 即係點解要講啲嘢就係、是、即係仲有就係、是中央就向地產商施壓啦，就係話要佢哋哇幾好啊，要佢哋解決呢個香港房屋問題。咁又問到阿林鄭係咪有呢件事？因為呢啲傳言嚟嘅啫。林鄭話啊，我都冇聽過，唔敢正面回應。不過咧。其實香港原來政府係有公權力可以收翻啲私地㗎，咁、所以咧就小心啲啦咁樣。 超不嬲都知㗎啦，香港政府係有公權力去收翻啲私地啊，不過從來都唔敢收嘛。如果唔係點會有地產商控制？ 阿爺講就可能得㗎啦。 咁 又係唔知嘅。咁但係點解要講啲嘢咧？就係、是、其實咪就係除咗啱講嗰啲。可能法庭新聞啊，可能政治啲嘅新聞啊，其實永遠都要講嗰句，最後影響到嘅其實連文化，講緊你住啊，你嘅屋啊，地產商啊，最後都會影響到，即係唔好覺得國安法真係影響一小撮人咯、啊，所以嗰一小撮人咪就係700,000人咯、 啊。咁而家啲地產商咪喺度呢個咩啊？ 震緊啦，可能驚一驚咧，睇下。睇下會唔會 垂死掙扎，又睇下點？ 睇下佢會唔會真係夠膽咯？譬如施永青咪話。喂，我哋基本法有曬規矩啊！ 而家先嚟講， 係會保障我哋，所以唔使怕嘅，即係唔會咁樣收翻嘅，唔會發生啲事嘅。 咁基本法話夠保障，咁我哋香港人有言論 自由、 集會自由咯，係咯。而家有咩？ 咁不過施永青出嚟搞笑嘅啫，睇下佢點樣啦，點收科啦。咁所以就係記得啦，大家永遠都記得，所有嘢慢慢咧都會影響翻我哋生活嘅，即係無論香港電台或者商台啊，陶傑都要走。或者甚至乎住屋問題、經濟問題，之前亦都講過啦。隨時啲律師啊、醫生啊，或者其他人都可以嚟到大陸人 咁，所以即公民解散咗，就再冇呢、這個工活，即係捍衞工人嘅人幫你哋工人出頭咯。 係啊，所以慢慢會冧落去咯。即係到時都係嗰句啦。即係我哋邊個先係真正嘅攬炒呢、就大家就有目共睹啦。 係啊。 咁今個星期差唔多，咦？下個星期五係呢個十月一號嚟。 哦，哇！十月一號係下個星期五啊！我都知十月一號啦，因為咧我都話啦，呢兩個禮拜咧，即係呢個月啊，咪呢兩唔係呢個禮拜應該話呢個差佬咧嚟咗兩晚，我哋菜街。嚇咁咧就一共係三次，琴晚係咪唔係琴晚定前晚？我唔記得咗啦嚇，就係、是、前晚應該係一晚嚟兩次啦嚇。咁 啊，其實就係、是、後尾我就先至醒起，咦係就嚟十月一號咯。上次嚟我哋菜街咧收曬我哋啲嘢咧，都係嚟咗幾晚嘅。咁咧就跟住有一晚咧就收曬我哋啲旗啊嘛，就係、是、因為七月一號。 哦， 咁又點知咧？即係。呢、這個救護團咧就真係咧打不死小強精神，你收曬啲旗啊，收曬佢哋啲即係啲嘢，佢哋啲嘢之後咧，啊而家又開始又有翻啲凳啊，又有條大 banner 啊，我要真普選啊，個差佬咧直頭咧走嚟問我，咁當然啦，佢問我都冇用嘅，因為啲嘢唔係我噶嘛，我真係答唔係我噶嘛，跟住佢仲問我，你覺唔覺得唔係幾好睇啊？嚇，當時我冇理佢啊。有咩唔好睇咧？嗰條真 banner， 即係嗰條我要真普選嘅真 banner， 有咩咁好睇咧？係咪啊？ 可能係喺設計上面有啲建議俾你啫，唔係真係太好睇。 哦，如果佢下次再咁問我，我會問翻佢。 係啦，你係咪有啲咩設計上面有啲咩可以講啦？ 係啦，好啦，今日完啦，係咪？ 咁睇下係咪十月一號會繼續定係我哋推前或者推遲一日啦？咁我留意翻人民力量嘅 Facebook 啦。啊，同埋另一嘢都想講嘅，即係成日都唔記得講，就係、是、除咗即係呢個係我想幫阿快必去賣下廣告嘅，即、就、係、是、我建議大家，即、就、係、是、如果想留意多啲快必嘅情況，關心佢咧，其實都可以去佢個 pay 牀嘅， 係啦， 甚至乎大家即係如果有能力嘅話咧，因為 pay 牀咧有會員制度嘅，我都建議大家可以去做呢樣嘢。咁當然其他人都唔同嘅一啲政治人物啦，都會有佢哋嘅 pay 牀，咁大家有興趣。亦都覺得呢個方式係可以支持到佢嘅話，都可以去做嘅。 嗯， 係啦，就係咁咯。人力都可以支持一下啦。咁大家都係嗰句，即係起碼一個平台會繼續發聲。有一啲人仲未放棄嘅，即係例如周恆棠，例如快必。咁所以大家繼續加油啦。 OK， 好，拜拜。